Let's go， 勾选 Leo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来来来，大家抢到沙发了吗？我们的勾选吃瓜学会第三季的第二集、在昨天才刚刚上线，不知道有没有人抢到第一个评论呢？ 应该我们是第一个抢先收看的吧？ 是 不是？然后看了之后，我们就有这个 reaction 的反应了。 而这个反应是什么呢？先让大家来听听。如果你还没看的朋友，现在把耳朵打开呀、 个人可以好像下降头降了，你们 懂吗？下降头部 真的有没 有？就是好像你可以写，我们就要弄写胡桃吧，写一个弄黄色纸啊。我的表嫂她就写了这个胡桃哦，然后就放在二楼的阳台的上面，然后写了这个胡桃哦，很神奇。因为我的表哥他结婚之前哦，还是有那种名下很多套房子，然后还是公司的老板来的，就是很高很高级别。结果哦，一写下去哦，他就 水 啊，开始 drop 他的生意，他的房子也卖掉了，然后他那时候是为我们的 被下降头的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槟城的，各位。 哎呦，好可怕哦！ 被下降头的故事竟然发生在我们的亲情瓜里面呢， 真的很可怕嘞！竟然有这样的恐怖情人，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人啊，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以前我在中学有听过我的一个朋友的母亲，她好像真的不小心，要么招惹到，要么被吓。 Okay.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她的母亲在。应该是真的遭遇了那个东西过后、他上厕所要排泄的时候、你知道排出来什么吗？ 应该是那些虫啊， 玻璃碎片。对，所以那时候感觉应该是有招惹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东西。 我知道有些招惹到的是有虫咯、玻璃碎片也太可怕了吧。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呢真的是无奇不有啊。大家想要看到这些颠覆三观的瓜呢，现在呢上到我们勾选的 YouTube， 把我们的勾选的频道 subscribe 起来，你就不会错过后两集，也赶快在这个第二集下面评论哪一个故事比较劲爆吧。 是，吃瓜无罪，吃瓜万岁咯。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Gareth T 的《找到的 You》。 Gareth T 的演唱会将在6月13号傍晚6点在 Arena of Stars 实力开唱，门票卖完啦，买到票的朋友们我们到时见咯。 Hello， 你好，我是 YYing。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来呀，今天我们就来猜猜，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坐飞机、或者是上电梯的时候 OK， 我们的耳朵会突然间好像塞着，有一点不舒服的。 上飞机搭飞机的时候有啦，搭 lift 的时候我就没有了、 因为你住 Lander 小姐、 就很少搭 lift 咯。对啊，你是，而且我们公司才三楼你是要感受什么？ 哦，如果搭得很高的话， 来 ground floor to 可能二十多楼基本上都会有感觉，就好像你搭飞机的时候它起飞、不是会感觉耳朵塞住吗？ 都是你啦，不要叫我去你那里参观参观一下，不邀请我一下。 OK， 等一下喽，你 on board 八点过来，要来我家了 on board 啊。 我要回家吃饭、 你看你看啊，每次约你又一大堆借口又讲不接。 OK 啦，为什么耳朵不舒服？ 我们今天就来研究啊，为什么人在高空会觉得耳朵不舒服呢？ Okay. 四个选项 ：A. 气压的变化 ，B. 空气 ，C. 温度 ，D. 神经。 哇，这四个里面应该是空气的问题吧？因为我们去到很高很高的地方的时候呢，耳比较会缺氧一点点的，没有 oxygen。 哎呀，今天会讲 oxygen 吗？ 那我懂的。就是我们去到很高的地方 oxygen 比较少一点，所以导致呢你呼吸不来，呼吸不来的话就导致你的耳朵呢可能有气压的感觉，然后就整个人的耳朵不舒服了。 我们呼吸不是连接肺部吗？那不是应该感觉喘气吗？而不是耳朵不舒服啊，这两者不相干呢、 你喘气的时候呢，那个大脑告诉你现在缺氧了、缺氧的话就你 跟耳朵有什么关系？连接不到啊， 我掰不到， 掰不到了啊。你把你这一生中学到的科学用词都用完了。 哪有oxygen, hydrogen, 还有那个 vitagen, 很好喝 vitagen。 所以呢你选择？ 我选择 B 空气。 OK， 难得你今天讲了那么多比较有科学的一些词汇、 yeah. 不要为难他了，过来听听看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想法吧。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Hello， 你好，我是 YYing。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 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啊，为什么人呢在高空的时候呢，搭飞机起飞的时候，搭电梯上升的时候呢，会感觉耳朵不舒服？四个选项 ：A. 气压的变化 ，B. 空气 ，C. 温度。 的神经啊，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又有什么特别的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A 气压变化，因为呢，我们踏飞机的时候呢，耳朵会痛，主要是因为呢，那个气压快速变化导致耳膜内外压力不平衡，所以呢，我们会感觉到那个耳朵里面都很痛，直到我们下到下面的时候呢，然后出来这个飞机场的时候呢，那个耳朵就会不痛了，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A。 我有试过，就是真的是耳朵痛到下飞机的那一刻，它还在塞着的那 种，还在塞，下飞机了还塞， 还在塞，真的很辛苦的那一种了。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呢，鼻子压住， 对， 然后大大力的就是喷那个气出来的话啊，它就整个 一声的那个气就会往外喷， 对对， 就会平衡了， 然后就不会不舒服。但是你气往外喷的那个动作也是很痛的，那个耳 朵是吗？ 很痛，很辛苦，很煎熬的。 我觉得很疗愈耶。哦，有时候我搭飞机，我感觉它好像要准备下降的时候会耳朵塞着嘛， 是 我故意等它塞到我快不行了，我才够力把它喷出来， 你不觉得很痛吗？ 我觉得很爽。 OK 了，你比较喜欢 凉快的感觉， 你也喜欢那种汽油的味道，是比较奇葩 的 人 的。汽油 的 味道啊，下雨的味道啊，啊，这些我都很喜欢。 所以真的是答案是 A 吗？ 是不是呢？回来再猜吧。 OK，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 我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Jake 和 Gion Somi 的 Moon Boy。 Hello 你好，我是 YY 妮。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啊，为什么人呢在高空的时候，或者是呢高度变化的时候，包括起飞的时候啊，电梯上升的时候啊，会觉得耳朵不舒服，好像塞着的感觉啊，到底是哪里的因素呢？四个选项 ：A 气压变化 ，B 空气 ，C 温度 ，D 神经啊！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哪里一个是你选择的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A 气压变化吧，因为当人在高空的时候，好像那种坐飞机啊，还是搭 lift 哦，去比较高的楼哦，会受到那种外界的气压，然后弄到你的耳朵会耳鸣这样，然后你就要一直吞口水吞口水，然后你的耳朵才会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 A 啦。 哎，吞口水也是一种方法来的吗？ 对啊， 会有吗？哦， 以前我还听过我的父母用一招，就是他们会一直吃糖果。 哎， 对对对，就可能假设今天在爬山，或者是可能在飞机起飞的时候，他们会一直在嚼东西，嚼喵喵喵喵，就是你在嚼的过程中，可能你的那个耳朵，它的那个管道也会被通开这样子，也不会有这样子被塞着的问题。这个是我的父母教的啦，但我个人比较用的是像你刚刚用的，就是鼻子关 着， 然后往外喷那个气， 那个是比较最佳的方法啦 ，common 的那一种。所以目前为止真的是 A 是最多人选择的啦。回来就告诉你答案是不是 A 吧。 下一个选 B 有安全。都睡比完全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盖周延的《大人物》，你也是大人物啊，一定要去支持这个更大的人物。盖周延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10号傍晚6点在云顶世界云星剧场开唱。现在呢，去到 rwgenting.com 或者是 bookmyshow.com， 你就可以买到他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Hello， 你好，我是 YY 妮。 继续给你勾选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聊生物啊。我们的耳朵呢，会不会在有时候可能飞机起飞啊，电梯上升的时候呢，感觉被塞着？后面的原理你绝对想不到。有四个选项，到底是哪个因素造成耳朵被塞着呢 ？A 气压的变化 ，B 空气 ，C 温度 ，D 你的神经的作用。 目前为止呢，全部的听众啊都是一致选择 A 气压的变化的，而我的话是选择 B 空气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高空的时候oxygen 比较少的。 哇，现在用 oxygen 就一直用了哦。 oxygen、 啊、还有什么 carbon dioxide、二氧化碳、 今天有新的词汇。 哇，开窍了啊，莹莹小姐，难得会讲这些啊， 小学会的东西，现在这个年龄被赞有点怪怪的。 水的那个分子是什么 啊？水的分子 H2O 啊， 确定吗？ 确定 ，Hydrogen， 耶、yeah, ，是 H2O。 所以我的答案是 二氧化碳呢？ 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啊， 那个它的化学分子是呢？ 哇，那个啊，有点深了H3O， 小姐，二氧化碳呢？ 二氧化碳 C， 来来对对 C 什么 ？CCO2，COC。 刚刚 CO2 还是 COC？ CO2。 好像在教小学生哎， 幼稚园的感觉。 所以 A B C D 选一个 B 空气。 恭喜莹莹答错了，也就是 A 气压变化。是的，我们的耳朵呢有一个部分呢叫做中耳啊、中耳那边呢它有一个叫做咽鼓管，是专门跟外界相通的。当有时候飞机起飞的时候呢，因为外界的这个气压变化太快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咽鼓管哦来不及调节，才会有耳塞的感觉，导致啊我们的鼓膜的两侧压力不平衡。那 BCD 它都是太笼统的一个选项了。像举个例子，像刚刚我们讲飞机起飞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嘛， 是 啊，气压在怎样的变化之下我们耳朵才会有那个塞着的感觉呢？如果是从地面算起几百米以内啦，没有感觉。 对， 如果1000米到2000米呢，是大概有一点点变化。如果像飞机啦，它起飞跟降落呢，是可以从0米直接升到3000米，从3000米直接升到1000米，就是它变化太快了，所以我们的那个耳朵来不及调节，鼓膜才会觉得被塞着的感觉。这个就是那个因素啦。 原来如此，我学会了，老师。OK， 设这个选，不用劝。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